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日前埃及的血腥鎮壓引起國際社會很大的反響， 但在於埃及本身國內的情況未陷於內戰， 不過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之間的衝突和仇殺已經展開了， 因為穆斯林兄弟會認為這次軍方的鎮壓 其實是一些針對他們的信仰和伊斯蘭這些基本教義，他們穆斯林兄弟會裏面有很強的宗教意識，這次死傷枕藉之後，其實他們一定會進行一些報復，或者其實已經在各大城市裏面繼續有騷亂發生。埃及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當然是承接著沒多久之前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莫西，然後莫西的支持者大量集結在開羅市中心廣場，於是軍隊予以強力鎮壓。 但吊詭的地方是穆西是民選誕生的總統， 在當時經過投票而得到， 雖然他的勝贏51%顯勝， 但始終他是民選的總統。 雖然他上台後的政績和他令到 埃及的經濟一決不振，引起很多民眾包括軍方的反對。但是這次軍方在月前軍方的政變裏面推翻穆西總統的職權，由大法官擔任總統，引起穆爾西的支持者很不滿，集結了一兩個月 在廣場上，軍方多次提出最後通牒，亦在清場前委任了10多個新省長，很明顯是一個已經預先有部署的行動。但是現在埃及普遍的民眾都分成兩派， 穆爾西支持者那群人當然覺得血海深仇，現在這個軍政府這樣屠殺。 但其實有一大部分埃及人民覺得未嘗不可， 因為這群穆西支持者，即穆斯林兄弟會，這群人的確搞到埃及立立亂，事實上開不了飯。 因為他們這種追求意識形態的一些 目的跟埃及的國情有些不同。 我看到香港近幾天對於埃及的亂局， 很多評論很簡單和黑白二分去說， 他是一個民選的總統， 為何現在軍事政變和美國對待穆爾西和穆斯林兄弟會的態度，他的支持者被人屠殺， 被軍方屠殺，美國的態度這麼溫和， 是不是雙重標準？ 為何民選總統你現在軍方就去推翻人？ 是不是民主你又不尊重？ 是不是亂搬龍門？ 要研究這個問題先 再講講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什麼組織？ 為何穆西上台是不得人心？ 就算你是民選，選了51%， 首先穆斯林兄弟會是一個泛中東的跨國組織，這個跨國的信仰組織當然不像塔利班或阿蓋達那種主張用恐怖手段去發動襲擊，但它始終是一個在政見方面相當偏激的跨國團體。 例如他主張Islamism 伊斯蘭主義。 什麼叫伊斯蘭主義呢？ 就是他在各國 活动时都有他自己的分布和想办法推举他的候选人去参与中东一些国家的民选游戏，但他的候选人大张旗鼓说他一上台要将伊斯兰的信仰放在国家的宪政政治之上，即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人 無論是透過什麼手段包括普選上台，他上台之後就算是民選選他上去，他是會反過頭令到你這個國家的政治，譬如本來你走開議會、走開世俗伊斯蘭教，他會令到你的國家 進一步向伊斯蘭原教旨方面推進，所以由於他這種政見，他甚得伊朗的支持。因為雖然他不是完全的原教旨主義組織，但他這種叫伊斯蘭伊斯蘭一上台說明不用理國家憲法主義，我用本可蘭經來治國， 那樣就糟糕了。你一上台如果你之前的伊斯蘭政府例如穆巴拉克他是行那條世俗伊斯蘭的統治，什麼叫世俗伊斯蘭呢？譬如他容許世俗的伊斯蘭也有少少寬容，他容許基督教堂，他容許婦女走出來可以穿裙， 他容許有很多事情，譬如回教徒結婚，如果你有自由戀愛，那個老婆或配偶不一定要是回教徒。其實簡單來說，穆斯林兄弟會反對伊斯蘭世俗化，反西方文化，世俗的伊斯蘭 政府就不會反西方文化， 譬如土耳其的伊斯蘭政府就不會反對西方文化。還有伊斯蘭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他首先出來是忠於穆斯林兄弟會這個跨國組織，然後才效忠他所在的國家。這件事就是令到為何上屆美國總統這個叫羅姆尼 是大选输了，因为罗姆尼虽然他是代表共和党，但是当时很多选民觉得罗姆尼是一个摩门教徒。美国的选民觉得摩门教在天主教基督教里面是属于一个异端或较为激进的，譬如说摩门教教徒是要忠于先知，而这个先知不是梵蒂冈的教皇， 他本身有一個總廟，這個總廟在猶他州的鹽湖城，還有摩門教的組織力非常嚴密，每一個人限定要將收入的一成奉獻給摩門教。美國的選民就覺得我選了一個摩門教徒出來做美國總統，雖然他信的還是耶教，是耶教裏面的一支，一個sect，但他的效忠 到底是以摩門教的先知或者摩門教組織先呢，還是美國國家的憲法？選民一旦有這樣的疑慮，這個疑慮未必是真的，未必是事實，但已經削弱了羅姆尼的取勝機會。所以穆斯林兄弟會推出這些 候選人一樣去參加民主普選，包括穆爾西就有這樣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比起羅姆尼身為摩門教教徒，同時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同時參與普選議會的民主，引起的問題更加多。網絡8-1-9-0-3-2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候選人穆西，在 年多之前 大張旗鼓參加埃及的普選， 類似於30年代初期 效忠於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書記， 包括李立三、周恩來或王明等人 去參加中華民國的普選， 如果有的話，當然這是假設， 這個譬如由效忠共產國際，以及旁邊有個叫包羅廷，這是蘇聯派來的顧問，去指周恩來或李立三，你去參加普選選總統，他與蔣介石選，誰知選贏了，周恩來或李立三做了中華民國總統，接著原來他後台 靠了你選民的選票上台之後，原來他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然後共產國際叫你在中國去中國化，譬如叫你引入馬克思列寧這個新的政治宗教，以及取締新聞言論自由。假設在1935年中國有一場普選， 兩個候選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共產國際支持的周恩來，假設是周恩來贏了，然後大舉收縮和取締中國的新聞出版自由，說明你出親書一定要宣揚共產主義。兩年之後全中國暴動，全中國對這個兩年前我們大家投票選出來的 假的總統覺得不滿，在這時候中華民國的國軍發動政並，推翻共產國際支持，但同時又是民選選出的中華民國總統周恩來，類似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譬如，其實不是譬如，事實，其實穆爾西 他在穆斯林兄弟會裏面，他不是等於一個政黨的主席， 或者是一個政團的首領，因為穆爾西其實應該這樣說，穆斯林兄弟會裏面的架構其實都很神秘，裏面有一群大約可以叫做長老或者一些有勢力的宗教人士，究竟裏面有總部有多少人呢？裏面的人的權力分配其實是外間的人不清楚，而穆爾西其實只是這班人下面 所以他究竟是效忠民選的埃及人民，還是效忠對上這十個八個所謂長老或宗教領袖，這一點很難分辨，究竟他的行政、外交手段甚至經濟政策究竟是為哪一方效力呢？有這個效忠的曖昧問題都在其次。 最重要的是新總統上台後做什麼？首先他上台後安插自己的心腹進入司法，然後控制全國電視台，禁止電視台和輿論批評他，否則就告一條新罪叫侮辱元首。然後他那種管治方式，他不懂得經濟， 完全沒有辦法搞定埃及留下種種的問題，於是選民發覺原來被這傢伙找了老闆，很快地發覺被他找了笨。找了笨又怎樣呢？在遠東一些城市或地區覺得被一個人找了笨，等多四年沒計算了，埃及的人就不是。 就算我是民選選你上台，我不想再等四年，我現在就要你下台。現在穆西當然說我是合法，你這班人我找到你老襯，我講大話，我大話精，你怎樣都好，我騙你的選票怎樣都好，你那張是選票你就投我，我贏到幾元都好，我是贏了，51%我是贏，91%我又是贏。 你有什麼理由要我下台呢？但民怨民憤沸騰，在這時候一向傾向於世俗化的埃及軍隊 這類似於土耳其的軍隊都是擁護西藏化，覺得他們要為民請命，於是將穆西拘捕、退犯。這時穆西那班支持者，如果再共譯譬如 輪到共產國際在1931年那些支持者出來暴動，在北平、上海示威，當時中華民國中立軍隊就去鎮壓這些人。你說這是否一個頗複雜和邏輯，如果政治有邏輯的話， 是一個很要求、一個深思慎密的人 才提到軍方的立場，除了為民請命，這點我相信都有成分，但其實很大的原因是軍方的利益所在，因為埃及的軍方自從沙特或支持開國總統，再後面到穆巴拉克，都是一個軍人的總統，而在他執政的幾十年期間，總統這幾任總統軍隊的關係千絲萬縷，亦都很多軍方的經營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都是屬於軍頭甚至退休的軍頭，整個國家 其實差不多經濟的利益都是軍人手上，穆爾西上台後搞不定經濟，分水又不穩，又搞到軍方沒有油水， 軍隊不是正義之師，但搞到他動你，網絡8比1903.com